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这天中午，陶阳子正在陶瓷桌上摆着棋，一步步地摆着局部的定势变化。这时一个女生走进亭来，课余时间常会有几个学生结伴在校园里走着。这个时代的贵族式学校虽已经妇女解放，男女交往自由，也有浪荡的公子哥随便的搭讪女生，但这个年龄的少女少男会有一种莫名的距离感。这个少女很自然地走到陶阳子身边来，看着他摆棋。陶阳子一旦摆棋便会沉入其间，然而这个少女的气息，一点淡淡清新的香气沁入他的内心中来，使陶阳子在棋的世界中漂浮起来，恍惚摇晃着在许多的梦里有着的色彩。他手下的棋子不免摆得随手了，少女发出了轻轻的咦的声音，陶阳子不免脸上涨红了。他知道自己的心已不在棋上了，很快也想到这位少女懂棋，起码看得懂棋。陶阳子拿起子来重新摆着，慢慢的他发现通过少女的气息，他能感觉到她的感觉。陶阳子和少女的感觉相通着，似乎很微妙。陶阳子走对或者是走得不对，都能从少女的呼吸声中得到反应。陶阳子想到他会下棋。陶阳子虽是少年，但他的棋龄已不短，在他不短的下棋历史中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孩子对棋感兴趣，更不用说会下棋了。下棋似乎从来就是男人的专项玩物。陶阳子不免抬起头来看了少女一眼，只一眼，他眼前亮起来，像浮在一圈白光之间。少女的容颜在陶阳子的感觉中是那样的脱俗。陶阳子见的少女太少，并从来没有这样认真地面对过，而她就在自己的面前，身穿一套浅红的套裙，显得小巧窈窕的身材，眼睛明澈如水，微微眯起时含着一点迷蒙，他整个是那么的匀称、洁净、清丽。 应该是头一回在学校见着他，却似乎又有着一点熟悉感。你会下棋？陶阳子问了这一句，一开口便觉得自己错了。他无心让对方不快，只是对着他，陶阳子有点不知所措。少女微笑着点点头，她的笑容展开时，陶阳子感觉如清风在水上漂浮。陶阳子恍惚中想起了一种婉转回旋的乐音，他一下子想起来，这少女便是数月前在园子里弹奏琵琶的那位少女，那时是远远见着，现在她换了一套校服突然出现在她面前，感觉是又不敢认定。没想到他们是同学，只是不在一个班级。 我们下一盘。 说到下棋，陶阳子也就自然了。女同学点点头，在陶阳子对面坐下，她拈起一颗子来的时候，微微翘着的兰花指，那姿态宛如纤手拈花。陶阳子拈子的时候不免也带着了青书。少女的第一步下在了星位边上高木上。陶阳子还从来没见过有人第一手会下在这个位置。布局下星位的多，也有注重实力的棋手嫌星位太高，一步站不了脚，便走在低一路的。棋语说，金角银边草肚皮。然而这少女却下在星位外侧，留下了一个空空的大角，让人觉得她并不会下棋。空空的棋盘上，一颗高高的黑棋特别醒目，可是这颗黑棋由他下来，如仙舞于高处。陶阳子素来站在外面的，一时不知如何下子。陶阳子呆呆地看着他。少女本来只是静静地看着盘面，她的纤纤手指捏着一个剑诀似的，捏着子伸在面前，正候着陶阳子走棋。见陶阳子久久没有下子，不由抬起眼来，正对着陶阳子愣愣的眼光。他晶亮的黑眸不由得一晃，跳闪着一抹光彩。随后他又是一笑，宛如在问，不对吗？陶阳子摇摇头，他细想起来，作为黑棋第一步在经纬交叉的三四点上地角，白棋会有高挂的手段，正是他走的高木位置。棋语说，敌之要点便是我之要点。他现在先占了高木，应该说是断了对手进攻的路，按说是合乎其理的。如果白棋再去走三四位，便双方换了行位，虽无不可，但黑棋毕竟先走一步，又走在了外面，对习惯走外面蓝空的陶阳子来说，实在是不愿的。陶阳子一时凝思着，想了很多，这第一步棋就让他想这么长时间，也还是第一次。陶阳子也想走一步高木，看他怎么应，只是如此像是模仿了棋了。模仿棋一般是黑棋下的， 先在天元中心上下上一子，接下去不管白棋走在哪里，黑棋都在对角或对边同样的位置落子，这样就形成了模仿棋。黑棋在盘中间多着一子，优势总在。如此一直走到对方气恼中走出错来，黑棋再做变化。与他下棋自然不能冒昧，陶阳子在自己下角走了一步常见的星位。于是黑棋又在另一个角上走了一步高目，越发显得如仙舞于空。陶阳子也就再占一步星位，他便在两个黑子的中间四路下了一子，三子形成一条高高的线，有如一道似有似无的墙，又似舞着轻灵的舞姿。这是陶阳子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阵势。陶阳子总是在外围占着空，由着别人来冲，而今黑棋已占了高处，要这样围下去自是他围的大了。白棋只有投进黑棋的空中去，而那是陶阳子不善走也不愿走的。陶阳子不由捏了一个子，悬在棋盘上用手指悬着。两人就这么看着棋盘，少女神态完全是棋手模样，愈发显得自然清纯。两个人低头相对，气息相闻，不知不觉中有其他学生步入亭子来。下棋是高雅之事，这所学校里也有学生喜欢的，便围过来看。更有人开口说，还在开局，有什么好想的，怎么不下子？他们这才发现身边有着好几个人。此时上课的预备铃响了，他们也就收了盘与棋子，相互看上一眼，他的眼中又是晶莹的一闪动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黑白。 晚上陶阳子在房间铺开棋盘，每次下完棋到晚他都会做一次复盘，一盘300手左右终了的棋，他一步步复盘而来，从开局到中盘再到收官，次序一子不变，就是再差的对手所走的棋他也会琢磨一下，哪一子的效率太低可以改下在哪一个位置上。棋如人生，人生的路是一次性的，无法回头再来一遍。其实棋也一样，古来便有落子生根的棋规，是无法改悔的。但陶阳子可以在复盘中重新来，棋子走在了新的位置上，这就成了新的一盘棋。往往再一次复盘还会有新的变化，演变出新的定式，就像他进了学校，新的数学，无数的数的排列演化出无数的公式。只是这一天他面前的棋盘上就只有五颗棋子，三黑两白。黑棋排着两个高目，夹着边中一子，他无法认为是他不懂棋胡乱走的，那是一种变化。棋有千变万化， 但开局前几手总落在几个固定的位置上。古代的棋人把开局四手定死在星位上，取消了星位坐子之后，棋手的开局落子虽说具有了自由性，但一般来说不是星位也便是三四小目。可是这开局多了一种位置，却添出了多少变化，使围棋从古代式进入了现代式。陶阳子还见过方天琴第一手落在三三上，感觉有点像孩子格局，贪食而往小里走。而这两步高目让陶阳子走进了成人的感觉，能演化出无数的可变性。连着他那少女的形象与给他的感觉，使陶阳子发现他的面前将有多少变化在等着，引他探出头去，带着一点新奇与迷茫。把棋局对应人生，孩子是布局阶段，成人是中盘阶段，老人是收官阶段。然而棋应人心，老人能把中盘当作收官来下，把棋局固定化，成人能把布局当作中盘来下，把棋局复杂化，孩子能把收官当作布局来下，把棋局简单化。陶阳子的生活正在变化之中，他的心里也在不知不觉中顺应着变化。他有了梦，以往他的梦都是单一的，往往一醒过来也就忘了。陶阳子能记得的也只是梦中在下棋，梦中的棋是如何变化的，自然也记不得。而眼下的梦，有了光怪陆离的色彩，在黑白与浓艳中跳闪，有暗暗水塘上片片的白影，也有高空仙舞的虚境中，那晶莹眸子的闪亮。好些日子，陶阳子没再见到那位少女。中午的时候，他还会去校园后角的亭子，那里总是有别的学生。他有点后悔，自己只顾想着与他下棋，也没有问一问他是哪一班的。更后悔的是，他都没有问一下他的名字。其实当时他的头脑中根本想不着什么，在与年龄相仿的异性交往方面，他一点经验都没有。特别是面对这位如同幻境中的少女，他的内心有的是慌乱与紧张。深秋里下了几场雨，天就冷了，接下去进入了冬季。陶阳子午休时只在课堂里看书和摆棋，去校园后角的亭子已不适宜了。他不再希冀与少女相见。来这所学校有两个学期了，原先他在私塾里学的是一脉相承数千年的中华文化，传统文化讲究天人合一，而这所学校推行的是西学，西式的教育是具体的，各门学科被一一分解开来，在陶阳子的感觉中是割裂的，割成一片一片，就像棋盘上一块一块分割的棋，每一块棋都有无限的天地，需要他用心去理解与思考。考试结束以后，学校里还有一些活动。这天，陶阳子